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一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财团法人国防安全研究院首度公布2018中共政军发展评估报告，当中提到中共解放军公布首战就是决战，美军未到战事已定的报告，显见2020年之前就能增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议政府必须适度增加军费，强化军事掩体还有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国防部编列1亿2500万元成立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今年5月挂牌运作，今天正式提出中共政军报告。当中提到，中共军改企图把军队从国土防卫型转向外向进攻型，尤其强调联合作战还有全域作战，企图在2020年达成初步成果。台湾首当其冲，影响最大，必须适度增加军费，增强防御韧性。报告强调，中国调整军队组织架构与指挥体系需要长期验证，这也是台湾可以努力提升战力的宝贵时间。台湾要与时间竞赛，除了构思新型创新不对称战略，更该与周边国家加强军事交流合作，确保国家安全和区域的和平稳定。国立中正预校今年复招国中部之后，首度办理12天的2019年游学团赴美参访，编列预算139万。不过，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天审查时认为必要性有待讨论，决议并案冻结200万，等到中正预校专案报告委员会同意之后才能动之。中正预校解释，办理这个参访团是要借着到美国军校和训练基地参访，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及国际视野。不过，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质疑，参访团人数高达10人，是各军事院校当中人数最多，而且与过去的定点研习不同，必要性和妥适性有待讨论。其他立委也认为，中正预校应该秉持周延的态度规划。土耳其一列通行于首都安卡拉和中部康雅省的高速铁路列车，台湾时间今天中午12点30分撞上高架桥后，两节车厢翻覆，至少4人死亡，43人受伤。列车是在经过一座车站时失控撞上了车站天桥，两节车厢翻覆，还有不少伤患困在撞毁的车厢内。法国史特拉斯堡耶诞市集11号晚间，一名29岁的男子薛卡特持刀枪攻击，3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薛卡特和巡逻军人搏火，手臂中弹之后逃逸。法国动员超过700人全力搜捕，不排除他可能逃出国界。薛卡特前科累累，在法国、德国和瑞士都有犯罪记录，入狱了好几次。法国情报单位认为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早就列入 S 档案。薛卡特在这次犯案之前又持刀械抢劫，还有企图杀人。警方案发当天上午搜捕不到他，没想到晚上就到市集攻击人群。目击者描述，现场听到薛卡特高呼真主至大，不过没有极端组织出面承认指使犯案。德国西部小镇韦斯顿上演童话故事场景，大约1公吨的液态巧克力从工厂流上了街头，酿成一场甜蜜灾难。韦斯顿镇一座巧克力工厂疑似储存容器出了问题，液态巧克力就从容器一路流出了栅栏，再流到街道上，遇到冰冷路面之后快速凝固，形成10平方公尺的巧克力薄饼。大约25名的消防人员用铲子清路，也利用热水和火烧融开巧克力，去除马路孔缝当中的巧克力碎屑。工厂老板保证明天就能够恢复运作，当地不用担心耶诞节没有巧克力。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2点，来到9858点，成交金额111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29点，涨幅1.06%，来到21832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17点，209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3点，涨幅1.29%，成为263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1点，涨幅1.48%，7813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242点，来到26429点。新加坡海峡世报指数上涨6点，最新价位3106点。今天东北部地区有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马祖、澎湖、金门云量较多，其他各地多云到晴，北部、东北部天气较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给我上！ 是。 但前方没人啊！ 是叫你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 啊！ 双十二品牌盛典开跑了，全站最低1.2折起，把握年底最强档，错过就要等明年。 快上网搜寻雅虎1212。 雅虎。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更简单，我陪你再多走一段，每一步会更勇敢。一千个晚安都 起红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环球与萧煌奇联手推荐，让你安稳的结束一天。 晚安。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indy 王心凌。 就让我陪她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吃了天才，谁比较可爱，越不想平凡，活着越困难。好坏有没有裁判，爱让人平安，爱让人贪婪。王子和乞丐 谁比较自在，越大的口袋装越多无奈。我一直上上下下听音乐天堂， 上下下地狱和天堂。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是2:11，来到星期四的下午，星期四是马克信箱的上线时间。 哇哦，昨天还没剪好，今天还是可以如期上线，我真的是觉得你很棒。 哦耶哦耶哦耶哦耶，好的，那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呢，会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为你主持2个小时线上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说的马克信箱呢，其实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就是延续下来的节目单元。 是 说到延续下来呢，啊，我应该先做今天重要的事情好了，就是哥哥妹妹大对战这件事情。 哥哥妹妹有意思。 Good Night 交友 App。好，那我们要先说一下 Good Night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交友的 App， 交友的软体。那它是跟一般的交友软体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语音交友，就是就很像打电话一样了。 对。 可以不用照片，你也可以放照片， 他就随机帮你配对，让你们两个用声音来聊天。 Yes， 但我现在发现啊，葛奈跟我们以前那个时候玩的时候已经蛮不一样，他现在加入了就是直播主， 应该是让你等待之余可以看看， 可以看，然后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在线。我没有试过那个在线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线看起来上面就有很多人，然后说啊，你随时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哟。 在线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他的照片，然后你可以看他的性别，你可以看，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资讯。 嗯嗯，对啊，然后另外还有聊天功能，就如果你们之前已经配对了以后，就可以就有点像在用那个普通的即时通讯软体一样，就聊天软体一样，传讯息这样子。那目前呢，我排队的号码已经从330几排到228，我继续等8分钟。目前他预估8分，就是每天你要玩这个， 今天很塞欸。 男生在玩这个，其实就像在就是排周年庆那个排队一样，就是那个红龙会说在这边大概差不多要等候40分钟。 所以应该跟女生说，就如果你就是这几天听了就觉得有点想玩古奈的话，然后你就是试完了，你发现通话了，就不要那么绝情的听到人家喂就把它挂掉，因为他在等你的那一声喂之前， 我已经等了10分钟了。 对， 而且10分钟还是小的，还是少的，我可能已经等了今天已经等了13分钟了 呀。不要再废话，哦哦，如果够胆来接受挑战，耶耶，你呀我呀他呀谁呀是否有点怕，哦哦，如果敢玩就让你好看，耶耶。 评太多，也许这是你的习惯，冷眼旁观，制造纷乱，开始引起我的反感。我的想法你的主观，或是之间有些偏差，要么商量要么避寒，这个竞赛没有裁判。 我就是怎样怎样， 我就是要你 管，就快眼睁被嘲笑。 yeah, yeah, 有种就来跟我的卡， 你怎会这样那 样， 用嘴巴讲一讲， 就天才怎么做到。 yeah, 带你的不满来挑战， 走吧想吧跑吧跳吧， 看你敢不敢，哦哦，够不够胆，着你挑战爷爷，你呀我呀他呀谁呀，看你怎么办，哦哦，如果要玩就让你好看爷爷。 不要随便去懒得醉，除非你要做好做过心里面的准备，如果你有你的想法也无所谓，只要你能 back up what you say。 每天只会用嘴巴去摧毁，但你从没上过什么坚持性的行为，别躲在后面像一只缩头乌龟，敢做敢当，打出大面对朋友， 来吧提吧丢吧下吧， 不要再废话，哦哦， 如果够胆来接受挑战，你也你呀我呀他呀谁呀，是否有点怕，哦哦，如果敢玩 才有好戏看，耶耶耶， 走吧闪吧跑吧跳吧，看你敢不敢，哦哦。 今天的挑战呢，是要问问对方有交过几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呢， 交往人数。 Yes Hello 喂， 嗨你好。 嗨， 我是马克。 马克， 怎么称呼？ 我 Emma。 Emma， 我 有选谁啊？哦 ，Emma， 我要跟你说，现在我正在做节目，所以你说的所有的话都会被全世界听到。你愿意跟我继续聊天吗？ 什么节目？ 哦，就是我是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我叫做不，我已经讲过是谁，广播节目主持人。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现场的节目，叫《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 哦，所以我现在跟你聊天已经被听到了吗？ 对，现在已经被听到了 哦。OK， 嗯， 好好好。 那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呢？ 男朋友， 嘿、hey ， 交往过两个， 两个，你要算这么久？ 我想说女生要算吗？ 什么意思？你说你有交过女朋友是不是？ 对啊。 哇！那我也要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交过，你有交过几个男朋友加女朋友？ 三，那这样就是三个。 那还是很少啊，你们算这么久。 欸、因为我就在想说要不要算了。 那个顺序是男男女，还是女男男，还是男女男？ 男女男 哦，男女男哦， 对啊。 那这样你算是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交往吗？ 对吧？就是一般说的双性 哦， 双性 恋。那交过男朋友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说，我也可以交交看女朋友哦？ 就好像也没有说突然觉得，应该说就我就是喜欢这个人啊，喜欢这个人，哦、人跟他性别好像没有关系。 好酷哦！ 所以你没有交过男朋友？ 我没有哎、 欸。哦， 嗯， 好、哦， 对，蛮可惜的， 蛮可惜。你结婚了？ 我结婚啦，是啊。 嗯，那就不行了。 嗯，哎、欸，结婚了可不可以交男朋友呢？ 哎、欸，结婚？ 哎、欸，啊、哦，我想还是不行啦。我想应该还是不行啦。 应该不行啦，对啊，不行。 谢谢你 ，Emma。 哦，好好，所以我们通话结束吗？ 通话结束啊，因为其实我的目标是要问你交过几个男女朋友，对啊。 好好， 谢谢你哦。 不会， 拜拜。哎、欸、，Emma 很酷哎、 欸。你结婚了还可以交男朋友吗？ 对啊 ，Emma 很酷哎、 欸。嗯。 속에서 느낀 그대로 눈부시게 빛나던 노란 설레임 기억 속에 미하게 남아있던 자꾸 그대 이름이 날 스쳐가네 마주치는 순간 모든 걸 느꼈어 처음부터 우린 만나게 될 운명 Baby Forget everything속에 나타난 거죠 검은 기억 모두 다 잊어 아름다운 우리의 추억 My name I don't want a full dream 언제 어디든 꿈속이라도 괜찮아 그대와 함께 Miracle Forget everything 迁就。风筝在阴天歌唱，生命还在等待救援。我拉着线，是你给的温度，不再在一旁的寂寞，像我给不起承诺。 Good night。妹妹，你准备好了吗？妹妹， 妹妹今天脑袋一片空白，妹妹今天没有很想聊天。 哎呦，你要使出我的大绝招了吗？就是一接起来说，哎，我们现在做节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赶快告诉我，你有交过几个男朋友跟女朋友？ 但这样又很没诚意。 会吗？你前几天这么有诚意 ，OK， 大家已经知道你就是一个诚意女子了。 这样很不公平哎，对于今天这个古奈若被我接到的人。 也是，也是。 嗨， 喂， 喂喂喂， 喂，嗨，你好， 你好， 你好， 因为我们那个聊天前，我可能要先跟你说，因为我现在在有录音，就是因为我在做那个，就是调查一下国内上面都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之后这个会被播出来，就我们的谈话内容，那你会介意 的吗？ 嗯。如果你不行的话就没有关系啊，就如果你觉得 OK 我们再继续聊，但是不会讲你是谁啦，就是听声音而已，就是听听看。 哦，我认识你啊。 你认识我？ 现在在播吗？ 什么现在在播？ 现在在直播吗？ 我现在我没有你直播是指网络直播？ 哦，是网络直播，所以我们两个对话还没有那个。 哦，已经出去了。 已经出去了。 所以就是直播。 哦，现在直播哦，但我知道你是玛丽啊。 你知道我是玛丽？ 对啊。 那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我四个吧。 怎么有多？ 还好吧，因为现在也…… 哎，我应该是先看你几岁，然后再看你交过四个。 对啊。 那你几岁？ 我30快5了。 35、34个好像差不多。 对。 那你现在是 有？还好吧。 嗯，还好。那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有啊， 你有女朋友还玩古奈？ 哦，没有，就是朋友，就是看看而已啊，没有， 是吗？ 没有，真的。 你用你朋友的手机在玩古奈，这是你的手机吧？ 是我手机没有错。 你女朋友让你玩古奈哦？ 不是，是说我朋友说那个软体，然后大家会介绍看一下这样子 啊。这个跟我问你说你女朋友让你玩古奈哦，这是两回事吧？ 他没有那种玩古奈，但是他有知道，他也知道这个软体这样子啊，就是有看到那个软体，就 大家那你女朋友都没有问说，哎，你的手机里面怎么会下载古奈？ 没有啊，因为他看得到，没有，他没有账号密码，他没有查，他看得到里面的内容或干嘛，我所以还好吧。而且我，对啊， 我觉得我闻到怪怪的味道。那你跟 没有啊？真的？ 你跟你女朋友在一起多久？ 大概3-4年的吧。 好久哦。那你们今年圣诞节跟跨年要干嘛吗？ 圣诞节没有，我跟我朋友过吧。跨年是要出国。 跟女朋友？ 对。 你们要去哪里跨？ 香港。 香港跨年人很多哎、欸。 就没去过啊，就去看看啊。 嗯，我觉得如果你跟女朋友可以跨过香港跨年这一关，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关走不过去的。 没有什么难关啊， 因为香港 会有难关， 因为香港太挤了，就是会，我觉得会挤到让人家很焦躁。然后如果本来就你的个性就是比较急躁的人，很有可能在香港你会跟朋友或另外一半就会吵起来。 哦，是哦， 我自己的感觉啦。 对，我是比较急躁，没错啊。人太多的话，我就没办法就会窒息这样子。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玛丽？你是听过以前的节目？ 有听过节目吗？ 你说青春点点吗？ 嗯。 刚刚那个是对的意思吗？ 对，没错。 好啦，那我不会跟你女朋友说你在玩 Good Night 的，赶快就是聊完这一通把它删了吧，为了你们的感情和谐。 OK，OK。Okay, okay。谢谢， 拜拜喽。 好，拜拜。

充满超级动力，关不住我的心，就在下一秒，我跑出你的想象力。别再纵容自己，别说你早已放弃，为何你从不怀疑全世界对你的怀疑，我曾是你奇迹，硬撑到天明，才发现我是我自己的生来意义。我不愤怒，我不逃避，冒险故事我只能前进，就在这一刻我充满超级动力，关不住我的心，就在下一秒，我跑出你的想象力，挡不住我的愤怒，我不逃避，冒险故事我只能前进，就在这一刻我充满超级动力，关不住我的心，就在下一秒，我跑出你的想象力， 挡不住我的心。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晓东2:3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好的，那刚刚呢，就是在玩 Good Night 之前呢，有跟大家讲到，我觉得很奇妙是，就是昨天我去一家制作公司，然后呢，这家制作公司里面呢，就有一个同仁非常可爱冲出来，然后就是双手颤抖说可以签名吗？ 马克，你是马克？ 然后就是说我是清点教徒。 嗯哼， 我觉得清点教徒真的是遍布 各个小角落， 就是常常会在不经意的时候遇到，然后都会让我觉得哇好棒哦。然后除了昨天设计公司的制作公司 的这位点友之外，然后最近的譬如说今天我要见一位点友，就是他愿意教我开车的人。 啊，你们约这么快啊？ 不是前几天就 帮忙的时候才在问而已啊。 对，星期一的时候在问嘛。其实他说当晚就有空， 哼， 他那个时候就马上传私讯给我，我现在我等一下，我晚上就有空。 他是上班族，然后下班后教你。 他我没有问他是谁，我没有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他蛮自由的， 嗯哼。 然后他只说他跟他女朋友讲一下，就这样。 所以他今晚教你。 我们约定今晚。 你们要在哪边练车？ 母校。 你的母校那么多延平啊？ 啊！你怎么可能在仁爱路建国高架桥那边去练车？ 真正的挑战从最困难的开始。 怎么可能啦？ 那河滨之类的，那不是要去河滨吗？ 怎么可能啦？政大动物园啦。 政大不在山上 啊？啊，不是啊。 哦。我也觉得真的在山上。 然后呢，最近每个礼拜三的最近每个礼拜天晚上会去打球嘛，就是我非常非常久没有打球，然后现在重新开始打球，然后又在球场上面又认识了一位，然后呢他 也说他每天都在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嗯、然后是被他同事推坑进来听的。 嗯， 他现在非常的积极。 那他不就每个星期天跟你打球的时候会非常兴奋，他可能传球会手抖。 没有没有，可是他没有这么夸张啊，他只是会很知道我平常在干嘛。 嗯， 对，因为就是在听节目上面。 老朋友说，哎，你不是这礼拜要去练车吗？练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非常的积极拖我去健身房。 你不是也真的去了吗？ 对啊。然后会关心说怎么样，今天有哪里酸吗？记得要多补充蛋白质哦。 我可以帮你推掉你的乳酸 哦。没有这么夸张，没有没有， 不是这一种路线的、啊、 也没有要把蛋白质吸出来，都没有。 我不是中蛇毒。说到健身房，昨天我看了一部片， 嗯、 叫做《惊心动魄》，你有看过吗？布鲁斯威利演的。 没有。 布鲁斯威利就在家里的健身房健身， 嗯、 然后你就看他那个就是躺着，然后手会推那个旁边有那个很多片很重的，这样你推举两下，然后再把它挂回去的那一个、嗯，然后人是平躺的， 嗯、 他就康康，然后就转头跟儿子说。太重了，你放多少？然后二就是说105公斤。然后因为他的脸，你知道光头，整个涨红，头顶都是血管要爆开。然后他二就说：“那我帮你拿一些重量下来好了。”他说：“好。”然后二就弄弄弄，还是很重，你放多少？我骗你的，我又加重了。 天哪！ 然后。布鲁斯威就吓到，你骗我加重、，more， 就是再放更多，然后他就去把那个片又加更多，可能叫杠片还是什么加上去，然后就说叫就是你站远一点，因为可能怕那个危险会摔到你，然后就瞬间站到超远，然后女看就很紧张，想说 他到底能不行，行不行的，能不能呢？ 康康他又成功了。然后最后是所有的重量加上去之后还不够，就是爸爸我们 儿子坐上去哦， 可是儿子可能会晃嘛、嗯、他们再加两个油漆桶 total 150公斤、 嗯、 他都可以成功。 哇、 哦、这只是其中一个桥段而已啊，可是这个完全不是这部片的重点。 但为什么哦，只是因为想要健身房那个史密斯基就想要这个。 但他预告的那一段剪的蛮吸引人，却让我想看、 嗯、 就是布鲁斯威利他坐在一个快速的列车上面、 嗯嗯、 然后列车就失事了、 嗯、 然后上面有100多人全部死掉、 嗯、 就他一人生还、 嗯、 而且毫发无伤。 哇，金刚护体。 Why 喂， 我你就想知道 why， 所以我就按了 play。 那结果为什么？ 当然不能讲啊。 为什么？ 这就爆雷呢。你想知道为什么你就去看啊。 不要 啊， 你告诉我嘛。 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滋味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滋味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We shape the morning。我一直在这里陪你一起。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边凉快那边呆。翻页新的告白，他在已过期的刘海漫步，下个站牌那是城市里唯一煽情的女孩，卸下寂寞的尘埃， 自己陪自己爱， 关于爱情的品牌， 自己装钱买， 一二三二二三几多无奈，别再说起来，寂寞寂爱不爱都是意外，太认真对待，太慷慨，我要绽放灿烂。快乐起来，我要有力灿烂，有力灿烂，冲突再来，快乐的脚踝我为自己迈开，曾经太过浪漫，太多情怀，我终于明白，没有了你的爱，我要花火盛开。 哪边凉快哪边呆，来自于 Erica 2:52。哦，今天呢有一个讯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焦哥最近要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了， 嗯， 黄子佼个人第一张首张专辑， 嗯， 然后我今天看到他的 Facebook 上面啊，就我觉得好人缘累积下来，你看一张专辑等了30年， 嗯， 他还没开卖就已经卖破1000张嘞， 就是 大家的认购，对啊。好，那本周日呢，你也有机会可以抢先预购跟认购焦哥的 CD。本周日呢，12月1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北向制烟工厂的1楼有一个台北早知市，早呢是跳蚤的早，是一个谷物的跳蚤市场活动。其中呢有一摊就是焦哥的 Good Choice 拍卖场，预计呢下午2点到3点会有一次快闪的预购活动，限量100份，会准备预购贴纸让焦哥现场签名。那其实这些参加预购的朋友，包括现在焦哥就是其他的这个焦哥友人所预购的，很多都要签名。 嗯， 焦哥现在就等于已经有1100张等着在签，等着在签。 但我相信这是他最甜蜜的附和。 Yeah， 好，限量预购版的专辑呢，你就可以得到焦哥的签名哦。好，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3点，在松山文创园区焦哥的 Good Choice 拍卖场当中，可以快闪预购他的。这个人家说10年磨1件，他是30年磨出1张。 我觉得他是最有资格在，因为他有时候主持一些记者会，然后记者专辑最喜欢下就是暌违几年发行，然后大部分暌违3年、暌违5年、 暌违30年。 他想说这可以用暌违吗？ 哦，他不能哎、欸，因为他没有违啊，因为他是首张 哦， 暌违你必须要有一，然后有第二才可以说暌违。 但对他来说，等了那么久，就觉得说你们不过就等了3-5年，有必要用到暌违这两个字吗？ 最近焦哥的就是记者会啊，或者主持啊，他也超长。就直接会提， 我要发片 ，就是很厉害的方式，就是都会绕到这样子。好，大家敬请期待焦哥的新专辑。 再会吧， 续爱我，继续恨我，唔通阁等我，唔通阁想我，拢过去啦。真歹行，哪着搁一直黏着咧搭车，趁一阵时间也袂晚，有心后悔紧话声，紧看看好伴，爱伴到这，无输无赢。是要安怎？若继续互相伤害，敢会较快活？不如就顶干柴，用一句撒哟那拉安全迈哈。 学业到事业的第一名，您总是成功胜任每个角色。人生的字典里只有完美，就像双虎会的优越基因。内湖核心帝王 AIT 使馆特区擎天双塔地标，所有的第一献给天生赢家的您。双虎会75/63坪，2791-8899，华丽落成。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人生就是要精彩，能量全开，跟着杜德伟起来， 嗨起来，一起来！ 杜德伟2018全新专辑《起来》，11月28数位全面上架，12月5号实体发行。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9号，义卖商品有云登景观饭店、景观双人房、平日1泊20住宿券，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19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小球庄娟英。 时间下午3点整。 蔡英文总统和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下午2点在北门广场和中华邮政大楼会面。外界把这场柯蔡会视为2018选后白绿关系的指标，两人互动备受关注。不过原本说好全程开放，蔡英文和柯文哲进入北门邮局之后以稍作休息，同时让媒体就定位为由消失镜头前将近10分钟。蔡总统下午准时抵达北门广场，柯文哲少见的穿上西装在场迎接。蔡总统下车走向柯文哲，双方微笑握手，简短寒暄。接着由副市长林清荣向蔡总统说明北门附近路行改善状况。蔡总统仔细聆听，频频点头。只不过林清荣简报过程当中，柯文哲始终没有直视蔡总统，导致蔡总统几度刻意转向柯文哲，不过两人视线没有交集。蔡柯会双方与会人员市府除了林清荣，还有都发局长林周明以及公务局长彭振声。蔡总统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还有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林鹤明陪同。林清荣户外简报之后，接着转往中华邮政大楼，继续由林清荣和林周明简报台北机场、北门邮局、铁道博物馆还有社子岛的防洪计划。柯文哲刚刚发言，也希望中央协助解决大巨蛋的问题。双方镜头前聚焦的都是市政议题，至于消失的十分钟两人有没有谈些别的，不得而知。今年九合一选举网络假消息满天飞，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主持行政院会拍板规范假讯息防治7项修法。政委员罗秉成指出，考量言论自由，内政部主动取消散布谣言关3天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法。罗秉成说明，7项修法包括了散布灾害或者是核灾不实讯息，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传播不实传染病讯息，罚款100万；散播食品安全谣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万元以下罚金。农委会也提出了粮食和农产品交易假讯息的罚则，最重可罚30万。广播电视法修正草案当中，要求制播新闻和评论应该注意事实查证及公平原则，如果违反原则，最重罚款100万，情节重大者吊销广播或者是电视执照。另外，限定我国媒体不得接受境外，包含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人士或团体委托刊播广告，违者罚款20万到1000万，或者是广告费2倍以下罚金。媒体报道，准高雄市长韩国瑜有意延揽退出民进党的嘉义县前副县长吴方明出任农业局长，希望协助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准高雄市新闻局长王浅秋今天不愿提前证实，只说韩国瑜将在21号统一公布小内阁名单。吴方明下午回应，谢谢关心，后续如有进一步消息会向大家报告。媒体报道，韩国瑜担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期间，与吴方明认识，相当认同他的行销能力，透过朋友引荐，邀请吴方明出任高雄市农业局长。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13点，来到2181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209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0点，涨幅1.17%，成为263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5点，涨幅1.37%，来到78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4点，涨幅1.2%，265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3点，311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2点，来到9858点，成交金额1119亿。今天东北部地区有雨，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马祖、澎湖、金门云量较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比较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下初恋的日记。 时间来到3:12，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今天星期四12月13号，2018年一年就要过完了。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Pace 吴佩慈《闪着泪光的决定》。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广播女神有闲情逸致来跟我们妹妹爱漂亮吗？ 大家有什么事情要聊聊吗？ 因为已经非常 要聊聊 非常非常久没有妹妹爱漂亮了。 最近 的广播女神开心的事情就是拿到了发基因啊，应该说卡提亚开心的事情。就她就是用了一下，发现真的好好用这样子。 因为之前我有说过，我用那个头皮水，然后那个牌子叫发基因。然后有一次马克信箱，我们就收到了一个有点像旅行组的。可旅行组里面那是三样产品都不是头皮水，就是有头皮调理的，然后有 洗发精。 而且那洗发精呢，我就看它上面说明说 是 mousse 状，所以我那时候看就觉得有点困惑，想说，因为我的想象中 mousse 在我手中搓搓很容易就化为乌有、然后这样感觉有洗到的感觉嘛、所以我还没有用。但根据卡提亚用完之后，他就说 very good。 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他还特地转了一篇就是头皮保养跟如何正确洗头的文章给我。然后他说你平常那个洗发精啊，你是怎么倒？因为有人会直接倒在头上， 不行吧？ 然后有人是倒在手上，然后就开始 搓搓， 没有，他倒在手上不搓，就直接开始洗了。他是这种人。然后我就说哦，我会倒在手上，先把它搓出，搓到泡泡以后再开始。他说哈，你会这样哦？所以我觉得慕斯那个很棒。 因为你不用抽到出泡了， 他就直接是开始这样。 我觉得那个系列看起来是蛮适合你的，因为它好像很多都是针对那个头皮敏感的人。 大家有什么关于爱漂亮的、爱美的产品，吃的、喝的、用的、保养的，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你要打电话给我们也是可以的，0223639955，或是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腕儿来。 尤其最近这个天气突然变冷，就从昨天开始突然的瞬间哦，嗯，瞬间变冷，大家真的是要小心，要保暖，不要感冒了哟。 LC 说呢，有没有推荐的 New Bra？ 感谢，我在 New Bra 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菜。那之前也是因为要主持那个 金钟，你才开始第一次用。 对对对，不然我平常是不太会穿需要用 New Bra 的服装。嗯嗯嗯、那因为大部分我爬文查了，发现其实。New Bra 贵了很贵，两三千， 便宜的很便宜， 两三百、yes ，就是差了一个零。但你要说它差别真的很大吗？我真的觉得 还好 ，可是用专柜的，就是去专柜，当然有专柜小姐会教你怎么穿，因为每个人胸部大小不一样，你可能要放的角度30度、45度、90度，你怎么贴怎么拉， 90度， 怎样胸部很小就是要90度，怎样找架吵是不是？ 不是我不懂啦，我是一个就是九十度， 胸部大就随便啪弄上去，弄起来都很大啊，小胸部才要去瞧嘛。哦，我没心情了啦。好，因为我不太会用，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去保养那种，或是什么屈臣氏，你进去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牌子，那价钱都差不多。我就是挑一个。我看起来有点喜欢的，就是 外形喜欢，包装壳子喜欢， 或是那个 New Bra 的颜色也会有比较深的、比较浅的，哦、反正就看了感觉差不多，你就觉得好，我就买回家，然后就是用一用，黏也是黏啊，也不会掉啊。然后我后来也有去买一个，就是那种爵士好波，就专柜的，真的很贵那种，我也有买，然后也是黏啊，就好用啊，就都 好用啊， 都不会掉啊。但是有一个我不太确定的是，因为我去买专柜的 New Bra 的时候，他有跟我说，因为 New Bra 才是特别的，所以要有一个中性的什么洗涤剂。那你可能自己去找也找得到，可是你要确保你找到的真的是中性的，还是你要直接买他那一罐？哦。然后我后来想说，哦，那我就直接买你那一罐好了。那一罐是我有点后悔的， 真的， 因为非常大罐。因为你用完一次之后，其实你只要压一下在一个 New Bra 上面，那一罐根本一辈子都用不完。所以，要么你就是好好去找适合的中性洗涤剂，要么就是你去跟身边如果他已经有买过的人，你请他倒一半给你，就不需要自己去买那一罐。 哦，很多那种很会销售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买那个皮革的鞋子或什么鸡皮什么，这很难保养哦。如果你要用的话，你要用什么特殊的清洁剂？那我告诉你，你当然可以去外面买，只是外面买就是有时候它那个还是有一个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个就会把你的鞋子整个弄坏，还是不然你就直接买我们这个，然后就我们这个是绝对原厂，就绝对不会有问题，然后大家就会买。 很容易被洗脑哦。我顶多有觉得一个就是比较贵的 New Bra 跟我在便宜的开价买的差别是。用的次数都差不多，可是开架的那个边好像会比较 粗糙一点， 就是好像会比较有旧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会黏一些东西不好洗啊，或是会 QQ 的，可它看起来比较快，它也没有真的坏，可是它外形看起来就不会维持到一开始那么好，顶多差别是这样。那其他的其实你只要遵照使用 New Bra 原则，你当天不能擦乳液，然后你不能干嘛， 不能擦乳液哦。 你前一天晚上洗澡其实好像就不太能擦乳液，因为很容易会，就是那个都是让它会容易掉的方法。所以你如果要擦乳液的话，你真的是你粘好之后你要擦在其他地方。如果你是因为什么要穿一些礼服或是 party， 你要亮晶晶的身体乳的话，你要粘好之后再去擦外围这样子。哇哦，不要擦到胸部上。 今天又学到了一件事，原来带 New Bra 不能擦乳液的呀。好，就是可能大家难得会用 New Bra 啦， 真的是蛮难得的，因为 真的要穿礼服的时候才会用 到。或是你看很多人在需要买 New Bra 的时候都是新娘， 对啊，结婚的时候， 那你真的是为了那一次要买的话，真的不用买那么贵的。嗯哼。 创造全新的方向，勇敢高声唱。 我想到前一阵去香港玩的时候，然后我跟我朋友，反正我们睡一间，然后我们都很熟，所以女生就是内衣都随便丢。然后晚上的时候，我朋友就坐在他一个椅子上面在擦乳液，擦又看着我内衣，他想说怎么会有这么迷你的内衣啊？然后我就转头说 怎样？ 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一看就知道不对。我就说那你穿看。然后因为我朋友是很丰满的那一种，我第一次看到就是 你的内衣可以包住这么大的， 什么包住？ 包不住。 他包住右边，左边又弹出来，包住他左边穿好，右边就短出来，然后就是所谓的袒胸露乳，就这个意思。他只能放好一边，然后那一边还弄得很勉强，然后他另外一边就是什么乳晕啊、乳头大走光， 全部都在外面， 然后就问我说：“性感吗？”超闹。 顺着狂风往前闯，没人能阻挡。我行我素不伪装，野孩子的梦想，创造全新的方向，勇敢高声唱。 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妹妹爱漂亮时间，你是要来爱漂亮的吗？ 不是哎、欸。 你是谁？ 阿杰。 阿杰。 阿杰，你打来干嘛？ 阿杰可能有男生的问题想问吗？ 没有吧？你要干嘛？ 本来以为会是在私底下，然后没想到会是在，原本是想说是私底下有一些事情可以询问一下，这样 私底下有些事情 询问，公开不能问。 为什么公开不能问？ 不好意思 啊，大家不会知道你是谁。 还是算了，会耽误大家太久时间。 那你私底下的问题是哪一种问题？ 就是一些 感情问题。 是的，没错。 感情问题， 就是跟另外一半之间的问题，想要问问。 就是对，没关系，改天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没关系，我们转接客服专员为您服务。等一下呢，就是由2078号的吴玛丽小姐为您服务。 为什么不是2096的欧先生？ 因为 你是要问男性意见，是要问女性意见？ 女生吧， 是女生的看法。 那女生看法就是问欧马克迪是没错。 说什么？好了，你电话不要挂， 谢谢您。 待てね。 如果今晚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蔡健雅破新单曲《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更为之对谈。我曾爱过的，都爱过了，曾看不开的，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把流下的泪水，藏不住的心碎，写成歌给人安慰。我闭上眼睛唱着， 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誓言，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你忘了你的誓言。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你留下的世界一支离破碎，我可以无所谓，只要你自觉无后悔，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3:32，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妹妹爱漂亮。 对，刚刚有人在问说有没有推荐的眼线笔，他是新手想要选择，那他不知道选什么，就是看我用什么他就想跟着用什么、哦、眼线笔也是有分很多种，有眼线胶笔、眼线液笔跟眼线笔。 眼线胶笔就凸起来有点高高的、焦焦的、眼线笔就是像笔嘛、眼线一笔就画起来就水水的，那就是看，反正就是有机会都拿来用用，它感觉不一样，就每个人上手的 程度也不一样，然后你的眼皮油不油也有差别。 嗯，我自己用过觉得就是蛮 OK 的几样眼线一笔可以跟你说，其实这些在网络上都是热门的眼线液的牌子， 很多人推， 像是有一个，哇，我真的是不会念它的牌子耶，可是它就是不管是眼线一笔或是眼线笔或眉笔都卖得非常的好。 MOTE 哦， 对，就是MOT 就是 M 开头，然后他们包装都非常的大包，一包一包的。这个我自己没有买过，可是我很多时候去妆发的时候，就妆发师他们会用这一支， 化妆师都会用。 对，画起来也是蛮好用的。那另外一个，如果是眼线胶笔的话，我之前是用 Solon 的，觉得蛮好用，你可以试一试。还有个眼线液笔呢，就是 VZ， 就是之前安室奈美会代言的，可是我买的是橘色的，那时候我用橘色的，我觉得很好画，你也可以画画看，就这几个。 所以三个你都有用过，三个你都喜欢， 三个都蛮不错的。 现在用什么？ 我现在很少用眼线画眼线。 现在吴玛丽已经不画眼线，吴玛丽现在画眼影。 画眼影，大部分也会跟着画眼线。你知道真的厉害的人，就是他画了眼线之后，他边边还会用眼影粉晕开，就看起来最自然的。哦，就是那个是进阶再进阶，因为我现在有种睫毛的关系、 哦， 所以我比较不需要那么认真去描那个眼线了，所以我顶多就是眼线液，就是拿来点我那个睫毛根部那些洞洞，就是点点点点点，把它点满，我就已经不是在画眼线了。 所以建议去种睫毛也是一条路，是不是？ 种，可是看看有人觉得种睫毛很花钱，你又要顾它或什么的，然后你又不能好，就是有时候睡觉你压到它又很心疼。 哦，是哦， 因为有时候你压压磨一磨，它就可能就掉了。 啊，植发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可能要问泰山吗？泰山有植吗？ 没有吧？ 哦，对不起。 正式进入台湾的冬天啦，冬季的保养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注意啦。如果你是干性肌肤的话，那些润肤的啊、乳液啊、保湿的啊，都不能少啊。欢迎你呢，有什么哥哥妹妹有意思、妹妹爱漂亮，关于可以让自己变好看、吃的、用的、穿的，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或是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为你送上即将要开演唱会的李科太太。 他不是李科太太，李科太太先生是美国人吧？他先生是韩国人。 哦哦，不是，因为他就是 他们只是有同氛围而已。 演唱会的那个新的视觉，就看见哎，李科太太要开演唱会了。他是许茹芸，这首歌曲《讨好》。 我不能泄露一点痕迹，让你知道我始终不平静。真的怕今天你的表情，又让我看见。 Thank you. 嗨，你们今天过得好吗？ 太有情绪了。 嗨，你们今天过得好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嗨，你们今天过得好吗？对，嗨，你们今天过得好吗？嗯，对，我声音太高了。 对，你声音太高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冬季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妹妹爱漂亮。 哦，她在模仿李克太太。李克太太是一名 YouTuber， 以没有脸部表情跟声音平静为特色。 是真的很平静哎， 非常非常平静。 是， 在 App 上呢，就是妹妹爱漂亮永远就会问到，就是说，那你现在在用什么面膜？现在冬天到了，可能很多人开始不喜欢敷片状面膜，但我依然热爱敷片状面膜这样，因为有人会觉得太冷。就前一阵子用了，最近我比较常用的都是韩国的面膜。那之前已经有跟大家说过那个 Dr. Jart， 我觉得很好用。后来就是上一次三国志去韩国出外景，然后抽中了一些韩币。韩币我在机场全部都花光了， 就买面膜买掉， 就买东买西，钱都怎么都不见了。然后那时候买的好像是 Tony Moly 嘛，就是这几个单字拼在一起的面膜。然后我就买了蓝色跟绿色，反正蓝色一定就保湿，绿色一定就舒缓，这在各界大概都是这样的分配这样子。然后我就买了这两款，然后回家敷也觉得蛮好用的。可是因为它的面膜抽出来就是一坨，它不是有个面膜珍珠纸的，所以你撕开要一点耐心。可是有人会觉得说，哦，我反而喜欢这样，因为他觉得环保，你不用再有那张纸来伤害地球。那如果你是很重视那张纸的平坦性的话，你可能会打开就觉得，这一坨是什么东西？是用过的卫生纸团吗？还是什么的？但是我敷了也都没有过敏，我觉得保湿程度也蛮不错的。那从 台湾是不是买不到？ Tony Moly 好像有，只是因为现在台湾通路太多了，我就没有仔细去查，不然你网络都一定买得到，只是我不知道真货还是假货。然后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我又在机场情不自禁又买了一款新的面膜，然后这个面膜叫做 Medi-Heal， 没念错吧？然后我也是，它还是有很多种，我也就是买蓝色基本款，就是保湿的。这几天我敷了。又刚买才敷了一两次，觉得也都很 safe， 也没有问题，也都是保湿效果，跟 Tony Moly 用起来有点像。 还是你的脸越来越强壮了，因为以前你只要乱敷，不是就是会出事吗？ 没有，就是这些都是我经过有问身边说他有用过吗？他的出子什么？他 OK， 就是我至少要确保一两个人用过，我再用用看。像 Tony Moly 那个时候是花姐他有用过，然后这个是也是朋友有用过我才用用看。 相依偎，然而我会等着你回来的季节。我的爱情是一棵树，永远不会离开一步。风雪多残酷，我想我挺得住。我的生命是一棵树，只愿成为你的归宿。我义无反顾，从日落到日出。我的爱情是一棵树，永远不会离开一步。风雪多残酷，我想我挺得住。只愿成为你的归宿，我义无反顾，守护你是最大的幸福。 人生就是要精彩，跟着杜德伟能量全开，全新单曲起来， 嗨，起来，一起来， Oh baby, alright, 满怀 心里哭就大声叫出来，正能量一派，负能量一派，每天都要来点微笑，时间的流转，时间的变换，活得精彩到难忘怀。 首度全程亲自监制，分享快乐积极人生智慧。2018全新专辑《起来》， 快来一起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猎印方案首选就是 HP。 哎，想要一台耐用的印表机，却不了解什么才是有保障的售后服务。哎 ，Kevin， 快给我一个好选择！ 你需要的就是 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不用加购墨水，上网登录就享两年到付保固，过保固期也能自行购买喷头更换，继续使用哦。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环保与耐用的最佳选择。 HP 买得起的好品质。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一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好，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三天两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12月17号起，飞碟大首播，王子娇和五月天共同打造《Life and Life》。 真实的活着充满了考验，《Life and Life》或许会丧气。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恋爱，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Just because I wander around the places we would go, hoping that I'd run into you one last time. Just because I never took your picture off my phone, doesn't mean that you're still on my mind. Just because I accidentally slip and say your name, when I hear a song it makes me insecure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ever feel the same, doesn't mean I love you anymore. Am I lying to myself again when I say you're not the best I've ever had? Am I lying to myself againWhen I say that I'm not missing you so bad. Just because I'm on my knees and swearing I would change, and I'd do anything to hear you say I'm yours. 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ever feel the same, doesn't mean I love you